编年记上第三章。以下是达卫在赫贝隆生的儿子，长子阿莫农，他的母亲是伊次勒尔人阿希诺罕，次子达尼尔，他的母亲是加尔莫尔人阿比盖尔，三子阿贝沙龙，他的母亲是格属尔王塔尔买的女儿马阿加，四子阿多尼亚，他的母亲是哈基特，五子舍法提亚，他的母亲是阿比塔尔，六子伊特兰，他的母亲是达卫的正妻厄格拉。这六人是他在赫贝隆生的，在那里做王共七年零六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王共33年。在耶路撒冷生的儿子史莫亚、韶巴布、纳唐和撒罗门，此四人是由阿米尔的女儿巴特属雅所生，还有伊贝哈尔、厄里沙玛、厄里培勒特、诺加、乃费格、亚菲亚、厄里沙玛、厄里亚达和厄里培勒特九人。以上都是达卫的儿子，卫祭妾生的儿子，他们有一个姐妹名叫塔玛尔。撒罗满的儿子勒哈贝罕，勒哈贝罕的儿子阿比亚，阿比亚的儿子阿撒，阿撒的儿子约沙法特，约沙法特的儿子约兰，约兰的儿子阿哈奇亚，阿哈奇亚的儿子约阿士，约阿士的儿子阿玛泽亚，阿玛泽亚的儿子阿扎里亚，阿扎里亚的儿子约堂，约堂的儿子阿哈兹，阿哈兹的儿子西泽克亚，西泽克亚的儿子莫纳舍，莫纳舍的儿子阿孟，阿孟的儿子约什雅，约什雅的儿子长子约哈南，次子约雅金，三子七德克亚，四子沙龙，约雅金的儿子耶科尼亚和七德克亚，贝罗充军的耶科尼亚的儿子沙尔提尔，沙尔提尔的儿子马尔基兰、裴达雅、舍纳扎尔、耶卡米亚和沙玛和乃达比亚，裴达雅的儿子泽鲁巴贝尔和石米，泽鲁巴贝尔的儿子莫舒兰和哈纳尼亚，并他们的姐妹舍罗米特，莫舒兰的儿子哈舒巴、敖赫尔、贝勒基亚、哈萨迪亚和尤沙布、赫瑟德五人，哈纳尼亚的儿子裴拉提亚、裴拉提亚的儿子耶沙雅、耶沙雅的儿子勒法雅、勒法雅的儿子阿尔南、阿尔南的儿子敖巴迪亚、敖巴迪亚的儿子舍迦尼亚、舍迦尼亚的儿子舍玛雅、哈图士、伊加尔、巴里亚、乃阿里亚和沙法特六人，乃阿里亚的儿子厄里约乃、西泽克亚和阿次黎刚三人，厄里约乃的儿子何达维亚、厄里亚史布、培拉雅、阿古布、约哈南、德拉雅和阿纳尼七人。